据网站救国战线报道，反帝民族民主战线中央委员会发言人17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各界民众要以严正审判朴槿惠的那种气势和那种热情展开积极的斗争，来全部废除朴槿惠政府旨在复活维新独裁的各种法西斯恶法和反民众恶法，穷凶极恶的统一民族对抗政策，出卖国家背叛民族的协约和协定，清算亲美保守势力的机密。谈话强调，各界民众应当更高地举起全民抗争熊熊燃烧的火炬，更加勇敢地奋斗，来在这块疆土上迎来一个没有外部势力、独裁和营私舞弊，由民众当家做主的新社会，和平繁荣的统一国家。